整天的脑海空空，总叫我喘息下。自从我认识了他，人儿就起变化，懂得了怎样去生活，爱情为你就是大。爱人的老爸爸年纪他并不大，你看他长得胖胖，像个水桶慢潇洒。顶呱呱，雪茄它顶呱呱，你知我爱喝啤酒，更爱那臭雪茄。西装它顶呱呱，兜里却没钱花，整天的脑袋空空，东家我穿西家。我认识了他，人儿就起变化，懂得了怎样去生活。爱情 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慕容晓晓，欢迎来到天地人音乐网3w.7179.cn 天地人音乐网最新最好听的伤感流行音乐与你共分享。